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让我们交换一个心路吧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。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，情像装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怀疑完全被融化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想念对象， 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。